层次模型与网状模型类似，分别用记录和链接来表示数据和数据间的联系。但是与网状模型不同的是，层次模型中的记录只能组织成数的集合，而不能是类图的集合。下面就是一个层次模型的例子，最生成是 G， 在 G 下面连接的是每一个具体的客户，对应每一个具体的客户有他自己的不同的账户，这样就组织成一个数的集合。